见经典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在五月第二个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，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此时此刻也是星期三的晚上，也是大家在休假之后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工作学习一天之后，如果想听一首歌，想点一首歌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丽，让我来帮你完成这个心愿。全新的五月天，希望各位都能每天开开心心，健健康康。第一首歌送你。 黄金坚定之间，洁净的蓝天，清澈的水面，完成一条海平线。看你温柔的双眼，弹着吉他的弦，歌词是诺言，旋律是依恋，唱出一首无 来自 S.H.E 演唱的《五月天》，不是唱歌的五月天，而是现在我们正在过的五月天。每年到了五月份，都会派送这首歌曲，让大家都充分享受到五月的幸福感和五月带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。因为天气越来越暖，这个世界呢也呈现出更多的温度，还有更多的美感。愿各位在全新的五月接下来的30天当中哈，啊，现在应该是剩下的29天，在这29天当中呢，都会有愉悦的感触，都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不管是在我的直播帖下面评论一栏当中留言，还是在私信当中悄悄地告诉我，我都会看到的。听下面这首歌。 爱是愚蠢的国度，看我们演得好辛苦，是你所谓的领悟，我不懂，我不哭。看悲欢喜怒每一步，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？爱你能不能再重复，让我懂，让我哭，再让时间停住，把自己看清楚，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，幸福不能碰触，爱是愚人的国度，不能自拔，不懂退出，我们都回不去最初，曾美丽但还是不满足， 孙燕姿演唱的愚人的国度。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犯过一些愚蠢的错误，也没有人敢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严丝合缝非常精准的，尤其在感情面前。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，而是在于懂得沉淀。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，而是在于明白取舍。当你能够懂得取舍，了解因果，我想所犯的错误还有愚蠢

冰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 这首《小幸运》是天成的等待，要送给在高铁中遇到的一位陌生人。他说那段时间的不开心，非常谢谢在高铁上认识的那个人，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自己。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能够在他所在的城市找到我们，听到了爱得更久点，来自当年，不应该是当时一个偶然相遇的朋友送给他的歌曲。此时此刻晚上9:24，继续爱得更久点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我们的听友，二话不说就要点播的《岁月神偷》，勿忘初心，开开朋友，这首歌送给你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。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

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 年纪听曾经听过的歌曲，都会发现又有了新的感受，也像这首曲婉婷的《我的歌声里》。下面这份祝福呢，是这位叫做 L V 新英2017啊，这位 L V 新英2017的朋友，他所点播的歌曲，他想把下面这首歌曲送给他的男朋友（括号老公）。看来是快要结婚了，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第一天搬进自己的小家，有点小激动，所以想点播一首非常经典、传统、复古的《最浪漫的事儿》送给他，希望能陪他一起慢慢变老。虽然说我们才领证一年多，但是呢，希望能够慢慢的在一天一天的相伴当中，能够彼此更加了解对方，更加相爱。所以最浪漫的事情真的是一起慢慢变老。他也希望在十一的婚礼上播放这首歌。好啊，那我就来成全你们。其实我做点歌节目这么多年，这首歌我都已经数不清送给多少对幸福的恋人了，也希望你们像曾经送过给他们一样幸福浪漫，一直到老。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 着杯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。 不管你听过多少遍，如果这首歌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是与你和他有关的，我想都会特别的不同。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忙碌一天之后听了这么多幸福美满开心的歌曲，也希望听者有份，大家的生活都会越来越甜蜜，在辛苦之后都觉得心甘情愿。南宗你又见吧。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伤，看着你的脸庞，熟悉那种伤疤，丰富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，越是平淡的晚上，思念越猛烈的发芽。敢表达，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你是我最初的信仰，要幸福啊，坚持到最后的一秒，并不复杂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？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，你是我最大的牵挂，要幸福啊！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，我不再挣扎，去欣赏生命的变化，要幸福。 时光没有一天说